Good night， 这个晚安呀，其实它应该是临别时或者睡觉前的一种说法。Good evening， 人们往往嘛，只有到了晚上傍晚，他才有时间去享受美味。 Would like a table for two, please. Would like a table for two？ 啊，这个 would like 往往在国外呢表示想的概念，而且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说法。Would like something 已经形成了英语口语中固定的句型结构，表示我们想要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想要 a table for two， 往往在国外呢表示两个人的桌子。一般我们说三个人吃饭的桌子 a table for three， 而且大家注意，在国外吃饭呢最好都要提前预定，如果没有提前预定的话，住不到酒店，买不到机票，无法出行，也无法享受美味。 Certainly, will you come this way? Certainly， 这个 certainly 往往在国英语中呢就表示的是 sure, of course， 就是好吧啊，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男招待呢又说到 ，Would you come this way? Would you come this way? 啊，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呀 ，Would you come this way 也可以，或者我们也可以采用 Would you come this way， 或者是 This way please， 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汉语中呢就译作您请这边走，或者是这边请，未必呢把它翻译成一个疑问句。 It looks as though we are saved. They speak English. It looks as though we are saved. 大家注意，又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出现了。It looks as though 加上一个从句，表示似乎某种现象是存在的。It looks as though 加了一个 we are saved. 这句话呢，我们要理解成似乎我们被救了。作者在这里，他们是处于危险吗？并不是。可是为什么这两个人说到似乎我们被救了呢？想一想。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到了意大利之后呢，他们又不懂意大利语，所以他们为什么感觉被救了呢？因为这个男招待 They speak English， 因为他们讲英语。 嗯，不懂你所去国家的语言的确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May I take your order, sir? 其实刚才我们在学生词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提到这个说法了。 May I take your order? Could I take your order? 表示您可以点菜了吗？意大利人呀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所以说这个男招待呢会很客气的问你 May I take your order, sir? 先生，您可以点菜了吗？ I'd like soup to begin with. I'd like soup to begin with. 大家注意，这句话一定要记好，在国外是非常，在餐馆里非常常用的一句话。I'd like soup to begin with. 千万别翻译成首先我喜欢汤，首先我要汤，而是要把它理解为我先来一份开胃汤。这个国外的饮食结构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欧洲呀，饭前都要喝这个开胃的汤。这个开胃的汤呢，我们就把它叫做 I'd like a soup to begin with， 甚至也可以说 to start with， 先喝开胃的汤。和我们中国饮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都是先吃饭再喝汤，国外的人呢先喝开胃的汤，然后呢吃一些这个餐前的开胃的这个 snackers， 然后呢再吃正餐，正餐之后呢喝点红酒喝点咖啡，于是进入到 dessert 甜点。他们那吃饭特别复杂，别看它简单，其实挺复杂的。 先喝汤比较符合广州人的习惯。另外一位呢也需要汤。 I'd like soup too.What do you suggest? I'd like soup too. I'd like soup too. 那我也先喝开胃的汤吧。What do you suggest? 这句话大家也把它按一个口语中的固定的句型结构记好。What do you suggest? 其实在美国呀，这个 What do you suggest? 也可以表示为 What do you recommend? 也就是说，要喝汤那就喝吧，你给我们推荐一道汤吧。这是让这个男招待 waiter 推荐一道汤。 Let's have fish soup, okay? Let's have fish soup, okay? 让我们喝这个 let's， 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 let's 和 let us 最大的区别。 let's 表示把说话者也包含在建议范围之内，而 let us 并不包含说话者，所以看来这个 B 和 A 都喝汤，所以他用了 let's。 那我们就喝鱼汤吧， OK 好吗？其实这个 OK 可以变作 shall we 好吗？ Yes, let'sWe are in Italy after all. I'll have spaghetti. 注意，又一个固定的且地道的说法出现了。Let's， 这个 let's 千万别翻译成是的，让我们。Let's 表示 OK， 那么好吧。其实这个 let's 在美国英语中挺常见的。比如说美国人，当一个人建议我们走吧 ，Let's go， 对方说走吧，我们不要说 go， 而要说 let's。其次呢，现在我们毕竟呢身处意大利，那我们就入乡随俗吧。我要吃意大利面条。 接下来这一位说呢 Let me have a small portion too. Let me have a small portion too. 那我就来一个 small portion, 小份。这个小份其实在国外这个 portion 你加上 small 之其实有这样一种猜测，其实有的时候从人们的心理的角度上讲，一大份意大利面条其实挺贵的。我们说呀，这个价格确实很贵，所以这作者呢，他一开始都在考虑钱的问题，所以来一小份尝一尝就可以了。其实这个 small portion 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来说它足够了，那一小份也挺多的，一般我们都不一定吃得了， 因为它还有各种比如汤啊，还有一些甜点呀、 对呀、 还有肉啊， 这吃不了。 所以这一顿饭不光是吃这一份 spaghetti， 对了，还有可能出现牛排，那牛排的话那就更贵的不得了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猜想。 OK, Let me have a small portion too. Now we have to think of meat. I'll have a large steak, medium rare, with string beans. 好了，这个人一看也真是吃西餐的老手行将。那接下来主食点了，意大利面条。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想一想 think of something, 考虑某事的概念，得考虑 meat, 肉。其实这个 meat 在国外呢也不一定非翻译成想想要吃肉了，其实 meat 在国外就是一个 main course, 主菜，就像我们中国人吃饭都得有主菜一样。主菜要吃什么肉呢？ I'll have a large steak. I'll have 在英语中往往表示我要点什么菜，那我就点一个 large steak。 大家注意这个 large steak 我们能不能翻译成大牛排呢？千万不要这么翻译， large steak 就叫牛排，或者叫一份牛排，不一定翻译成大了。其次吃牛排往往国外的人你都要告诉人家你是要几分熟的，这个说话者说到了 medium rare, 中等熟就行了， with string beans, 你要的这个牛排的这个佐餐的佐料呀是要带扁豆的，那么这个扁豆往往它和土豆泥熬在一起挺好吃的。但是像有些人吃牛排的口味，比如说像我吃牛排的口味，我不喜欢这个加了这个扁豆啊豆类的东西，我喜欢呢直接把番茄酱蘸在上面，也是一种吃法。其实土豆泥吃的多虽然有营养，虽然是他们的传统食品，但是特别容易发胖。 嗯 ，OK, 那另外一位呢，他想要一份小牛肉，所以他有说 I'd like some veal. I'd like some veal. 我来点小牛肉吧。 We'll order dessert a bit later, I think. I'd like some wine though. Red would be best, I suppose.Let's have a bottle of red wine. 这顿饭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很丰富。We'll order dessert a bit later, I think. I think 放在句尾呢，往往是一种很口语化的说法。我想呢，等一会儿再点甜点吧。A little, a bit later 表示过一会儿。I'd like some wine, though. 这个 though 表示还要的概念。不过呢，我还要点一点酒。Red would be best. 这个 red 其实指的就是 red wine。好了，红酒很不错。其实在国外一般说什么什么东西不错 would be best 就用这种说法了，大家注意不要加定冠词的 something would be best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很不错。 I suppose, I think 放在句尾呢都是很口语化的说法，我想红酒应该不错。 Let's have a bottle of red wine, 那我让我们点一瓶红酒吧。其实说到红酒呢，意大利确实是酒文化的故乡，我们说这个法国是葡萄酒的故乡，德国啤酒的故乡，意大利同样是红酒的故乡。那么我曾经在意大利呢见过这个红酒有1000多种红酒，这个红酒呢它分为是哪一种葡萄，哪一种类型的葡萄酿出的红酒，哪一些是脚踩出的葡萄酿成的红酒，哪一些是发酵之后啊，甚至说哪一些它是什么什么产地的，意大利人很讲究喝红酒。所以说红酒在意大利呢也分为不同的价格，有些价格呢比如说有8美元一瓶的，其实折合我们人民币就是几十块钱，也有100多美元一瓶的，它算中等的，甚至有700-800美元一瓶的。所以说品尝意大利的红酒呢你得看准价格，千万不要点10年以上的红酒，一般我们都点这个5年以下的其实就很好了，但是呢你点1年左右的红酒呢味道又不那么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得看会不会点，花钱不多还要点得好，是吧？ 喝红酒呢也是相当讲究的，其实大家呢不妨在这方面呢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那西餐上菜的规矩也是很多的，所以 waiter 这里面又有说 Shall I serve the wine before the soup or after? Shall I serve the wine before the soup or after? Shall I serve something 表示我要不要上什么什么菜或者是什么什么饮料的概念， Shall serve something。 那么我是在 端汤之前还是上汤之前还是上汤之后再为您送这个红酒呢？到底是什么时间端上红酒呢？ 客人这时候回答说 Straight away please。 Straight away please 在英语中往往表示马上就上，赶快就上，所以说呀，看来应该是上汤之前就把红酒点上来了，先喝红酒然后再喝汤，其实呢也是一种挺科学的方法，红酒对人的身体有好处，汤呢又可以开胃。 没错，实在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其实世界美食呢也令我们眼花缭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尽量多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文化。 好了，其实在意大利喝红酒呀，它还有另外一种讲究，那就是加冰块。因为我本人呢也怕热，那么在国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这个红酒里加冰块，冰块加到红酒里，其实让红酒能有一种非常非常回归自然的味道。除此之外呢，加冰块这是一种喝法，还有一种人呢在英国他是加白兰地，但是那个味道我不喜欢，但是我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那么在欧洲荷兰呀，有人把这个95度的荷兰酒也加到这个红酒里掺着喝，人甚至呢还要加一点可乐，这就说不同的国家对于酒文化呢它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我也见到很多朋友在喝红酒的时候呢加进一些雪碧，的确很有意思，大家在享受文化的同时呢也在创造着不同的文化。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解。 Goodbye everyone. See you next time everybod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你们好，我是龚正。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6课，娱乐。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26, entertainment. 首先，请朋友们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内容。 Miss, I'm afraid we have a complaint to make about the trip. W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our driver.He's always late. Actually, we are very annoyed about it. You know, when he comes, he just says, please excuse me for coming late. And he will be late again next time. I'm sorry to bother you, but could you do anything about it? I'm very sorry about it, Mr. Smith. I'll talk to him today. I promise he won't be late again. And also...It's too noisy outside my room. Could you help me to change to a quiet room away from the street? Certainly. I'll do it right away. Please don't worry. I'm sorry to have given you so much trouble. It doesn't matter.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到了一些有关抱怨、道歉的表达法。您都掌握了吗？好，现在我们来学习新的内容。在周末，很多朋友都要进行一些娱乐活动。比如去看电影、听音乐会、去跳舞等等。那么您通常怎样度过周末呢？ How do you usually spend your weekends? Spend one's weekend 解释为度周末。 How do you usually spend your weekends? How do you usually spend your weekends? 有时您会跟朋友们谈论周末的安排，您可以这样说。 I'm going to visit Hollywood. 我打算去参观好莱坞。在这里用了句型 be going to do something, 表示打算做某事。Hollywood, 好莱坞，在美国的洛杉矶。 I'm going to visit Hollywood. I'm going to visit Hollywood. 我们还经常会谈到电视节目，例如 What's on Channel 4 at 8 o'clock tonight? 今晚八点第四频道上演什么 ？Channel, C H A N N E L, channel, 指频道。Channel 4, 第四频道。 What's on Channel 4 at 8 o'clock tonight? What's on Channel 4 at 8 o'clock tonight? 回答可以是 A fashion show. After that, a variety show. 有场时装表演。之后还有杂耍演出。A fashion show 指的是时装表演。A variety show 杂耍演出。 A fashion show. After that, a variety show. A fashion show. After that, a variety show.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些有关电影的说法。 Do you like action films? 你喜欢动作片吗？Action 是个名词，意思是行动、动作。An action film 解释为动作片、功夫片。我们可以把电影《少林寺》称为 an action film。 Do you like action films? Do you like action films? 我不太喜欢动作片，我比较喜欢侦探片。侦探片用英语说是 detective film, D-E-T.E-C-T-I-V-E, detective, detective film. 西部片是 Western film, W-E-S-T-E-R-N, Western, Western film. 恐怖片是 Thriller film, T-H-R-I-L-L-E-R, I-L-L-E-R, thriller, thriller film. 若是想知道某家影院在上映什么片子，则可以问 Do you know what film that cinema is showing right now? 你知道那家影院正在上映什么片子吗？ Do you know what film that cinema is showing right now? Do you know what film that cinema is showing right now?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咱们再来看看与音乐会有关的表达法。 I'd like to have two good seats for tonight's concert. 我要买两张今晚音乐会的好座位票。这里用了句型 I'd like to have. 句中的 concert, C-O-N-C-E-R-T, concert, 意思是音乐会。 I'd like to have two good seats for tonight's concert. I'd like to have two good seats for tonight's concert. 约翰，你是喜欢古典音乐还是喜欢摇滚乐？ I prefer classical music to rock music. 我喜欢听古典音乐而不喜欢摇滚乐。本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句型 prefer A to B, 解释为喜欢 A 而不喜欢 B。或者是喜欢 A 胜过喜欢 B.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Rock music, 摇滚乐。 I prefer classical music to rock music. I prefer classical music to rock music. 有时朋友们聚在一起想去夜总会玩，但不知道哪一家比较好，可以这样问。 Which nightclub around here would you recommend to us? 您给我们推荐附近哪家夜总会 ?Night club, 夜总会。Recommend, 推荐。 Which nightclub around here would you recommend to us? Which nightclub around here would you recommend to us?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Who was performing just now? 刚才谁在演出 ?Perform, P-E-R-F-O-R-M,Perform 是个动词，意思是表演、演出。 Who was performing just now? Who was performing just now? 回答是 The Jeffrey Ballet. 乔弗雷芭蕾舞剧团。乔弗雷芭蕾舞剧团在美国创立于1956年，是世界一流的芭蕾舞剧团。 The Jeffrey Ballet. 约翰，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在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事呢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bridge, going to a disco, or going to a karaoke bar. 业余时间我喜欢打桥牌，去 disco 舞厅或去卡拉 OK 酒吧间。在这里，约翰用了句型 I like doing something, 表示我喜欢做什么什么事情。Play bridge, 打桥牌。Go to a disco, 去 disco 舞厅。Go to a karaoke bar, 去卡拉 OK 酒吧间。K-A-R-A-O-K-E, karaoke.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bridge, going to a disco, or going to a karaoke bar.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bridge, going to a disco,or going to a karaoke bar. 最后，请您和我们一起来练习三组字母的发音。O O U U W Q R R Oka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再见。 that second chance.